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死的用法。在中文里面，死除了表示死亡、去世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法。这种用法在口语中使用，能很夸张地描述一件事情，或者表达人的心情。这种用法很简单，就是动词或形容词加上死了。如果天气很热，人们抱怨热死了。公共汽车上人太多，人们抱怨挤死了。遇到不高兴的事情，人们就抱怨气死了。突然被惊吓，人们就抱怨吓死了。工作太多，工人抱怨累死了。没有事情做，人们抱怨无聊死了。如果肚子很饿，可以说饿死了。但是别吃太多，否则就要撑死了。另外还有担心死了、着急死了等等。如果你的中文很好，你甚至可以说慢速中文慢死了。更有意思的是，死也可以用来表达好心情。收到礼物，寿星觉得开心死了。考试取得好成绩，学生觉得高兴死了。见到明星，歌迷们觉得激动死了。另外还有兴奋死了、幸福死了等等。记住，在这种好的情况下，一般不用这种用法来描述一件事情。慢速中文 Slow Chinese is my private blog with audio podcast to help advanced learners to improve their listening and writing skills in Chinese language. I'm Xinyu Wen from China.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about China, for example,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r just want to figure out some phenomenon to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or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ife of modern Chinese, please let me know. You can leave your opinions on my site or write me an email, and I will try to introduce you to true China in a simple and interesting way.